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夏萌。首届中国冰雪运动发展高峰论坛在石景山区首钢园开幕，这次论坛分为主论坛以及圆桌讨论、冰雪文化发展论坛、冰雪产业发展论坛、青少年冰雪运动发展论坛等等板块，聚焦中国冰雪运动的可持续发展与产业创新，重点研讨“十四五”时期如何持续扩大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综合效应，推动冰雪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在2个100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重要时期，助力体育强国建设和健康中国建设。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李颖川以中国冰雪运动的可持续发展与产业创新为主题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是推动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其中，筹备北京冬奥会是核心要义，发展冰雪产业是重要依托，可持续发展是主旋律。他表示，我国冰雪产业发展呈现出发展速度快、覆盖区域广、大众参与多、产业链延长、技术创新强和融合发展深6个新特点。产业创新可以推动冰雪运动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同时，推动冰雪运动要坚持理论与实践并重，坚持数量与质量并重，坚持政府与市场并重，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坚持自主创新和开放合作并重，坚持产业与事业并行。石景山区委副书记、区长李新表示，石景山区在全面推进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示范区创建工作上成效显著。石景山区将抓紧冬奥筹办黄金期持续发力，实现到2025年全区参与冰雪人数比例达到50%的发展目标。工信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罗俊杰就冰雪装备器材产业的发展提出3点认识：一是提高政治站位，二是多方协同，三是补齐短板，推动创新，推广应用，开放合作。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副司长宋奇慧认为，最近几年我国冰雪旅游业发展迅速，市场需求日益旺盛，投资持续有效增加，冰雪资源与文化旅游融合度提高，政策活力也得到不断释放。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副司长认为，要把握当前冰雪产业黄金期，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北航主任郝爱民表示，虚拟现实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是现实世界和信息世界双向的数据互动，而对于滑雪和体育而言，就是打破时空的约束。而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副院长赵琴表示，当前我国冰雪产业基本设施基本完善，冰雪装备器材产业链进一步完善，冰雪运动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业态也更加丰富， 同时，冰雪经济的持续发展离不开金融、科技等等支持。随后，论坛围绕发挥冰雪产业对地方经济转型提升的支撑作用，推动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的深入实施和“十四五”时期冰雪运动的可持续发展展开了圆桌讨论。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与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举行签约仪式，双方通过整合优质资源，广泛搭建群众身边的文化活动平台，履行公益服务的社会职责，传播具有中国特色、贴近百姓生活的冰雪文化，通过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到群众中去，调动大众参与冰雪运动的积极性，营造时尚生活新方式，传播冰雪运动正能量。为了广泛推广群众性冰雪运动组织的建立，引导和支持各类冰雪俱乐部的可持续和规范化发展，最终实现群众组织、自我发动、自我组织、自我开展冰雪运动和赛事活动，中国冰雪大会组委会联合北京张家口万龙滑雪场、密苑云顶国际滑雪场、吉林北大湖滑雪场、黑龙江亚布力滑雪场、陕西鳌山滑雪场、新疆丝绸之路滑雪场共同倡议发起成立全国冰雪俱乐部联盟，联盟将组织开展一系列俱乐部间的培训、交流、比赛等冰雪赛事活动，支持帮助建立新的冰雪俱乐部，不断扩大冰雪运动参与人群，为群众提供更多的参与赛事活动的机会和日常健身活动的科学指导，切实有效推进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实现。本次高峰论坛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北京石景山区人民政府、中国冰雪大会组委会主办。冰雪项目科技助力成果展目前在石景山区首钢园花样滑冰馆中进行，高科技技术成果和器材装备云集，现场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听一听本台记者徐真带来的报道。 市民黄先生站在一个球面设备的平台上，设备正在进行3D 不规则的球面运动。黄先生保持半蹲姿势，上身尽量不动，通过腿部力量的调整改变身体重心，维持平衡。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黄先生体验了设备的多种模式。 这个挺好，适合专业人士也行，没有基础的人，老人小孩也合适，也没有什么危险性感觉。今天来就是来看看咱们这边有什么合适的设备，有没有运动员可以讨教一下。 工作人员介绍称，这套叫做多功能康复测评与训练系统的设备，训练针对性强，简单易操作。 机器是练一个平衡性和训练性的，可以调动全身90%以上的小肌肉群，训练这个前庭平衡机关，有100多种默认的方案，有模拟的体育项目训练，有那个耐力训练，有那个运动表现力训练，空中技巧了，高山滑雪了。他们在做这个运动的过程中呢，他避免不了要对这个身体要掌握它的平衡，训练到这些。 目前冰雪项目科技助力成果展正在首钢园的花滑馆中进行，从7月8号到17号持续10天，超过100家单位参与展示冬奥科技成果。除了高科技的训练系统外，运动装备、运动医学辅助设备等悉数亮相。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洪平表示， 打造人机环一体化，打造系统工程的这么一个思路和我们的技术路线，来使我们的运动员冬季项目快速提升。 在首届中国冰雪运动发展高峰论坛和中国数字冰雪运动会总决赛举办期间，我们的记者采访到冰迷们非常熟悉的一位世界冠军，他就是李家军。李家军曾经在1998年长野冬奥会上获得男子1000米银牌，是中国第一位获得冬奥会奖牌的男运动员。如今退役之后的他成为中国冰雪推广大使，在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大众冰雪部工作。我们来听李家军的介绍。 从我退役之后也做过很多工作，包括竞赛，包括像现在这个大众冰雪， 因为中国冰雪运动在近两年呢遍地开花，无论是长城内外还是大江南北，但是我们期望在冬奥会之后呢，让这种遍地开花呢变成硕果累累。因为大众冰雪嘛，就是说让更多人参与，尤其说我们现在打造这个冰雪四季运动，夏天也融合了这个很多的比赛，尤其说现在有很多的室内滑雪场也不受这种季节的限制，所以说这个在四季都可以搞冰雪运动。因为很多人都问我说，我是运动员出身，并且说这么多年之后并没有从事自己的老本行短道速滑。其实我说，虽然说我没有做教练，但是呢我一直在冰雪这个推广上面做出自己努力，无论是从事竞赛的工作还是说大众冰雪的推广的工作，尤其说现在为了备战，我管了四支这个滑雪的队伍，为他们做保障，希望能够在还有200多天的这日子里呢，让他们能够有更好的状态，有更好的保障，能够发挥自己最好的水平。我觉得这都是我作为冰雪人的一个工作吧。因为我们大众部的这种工作，就是说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带动三人参与冰雪，另外呢还有北冰南展西扩东进，包括体教融合、冰雪进校园，还有等等一系列的各式各样的这种采取的行动，还有去年12月已经举办了7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包括我们夏天还有一些喜欢冰雪运动也能看到我们在各个基地所有的冰雪国家队都体能大比武，通过各式各样的测试选拔完了之后呢把大家集中起来，完了还有像我们夏天的欢乐冰雪周等等一系列这种活动，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燃烧激情，能够了解我们的动态，跟我们中国冰雪一起克服困难，能够去迎接北京2022冬奥会。 首届中国数字冰雪运动会总决赛在首钢园冰球馆正式开赛。本次比赛采用了线上滑雪比赛和线下滑雪体验赛相结合的形式，不仅为体育运动项目宣传推广提供了新思路，还开创了线上冰雪运动新方式。自去年9月广州站开赛以来，先后在无锡、成都以及长春开展，即将在北京进行的总决赛也吸引了数千万人关注与参与。每站极限巅峰比赛报名选手都超过1000人，赛事直播流量都突破3000万人次。我们继续来听李家军对于冰雪运动和电竞项目相结合的一些感受。 很多运动员非常喜欢看，因为有一些动作呀，他是在这个现实当中，他有时候想象力啊，包括一些这个技术这个掌握呀，其实还是说不够。但是通过选手看游戏之后，他们做这些动作呢，哎，对他可能有启发，他尝试的是不是去怎么去改进自己动作，用什么样的技术特点能够获得更高分，我觉得对他们都是一个帮助。 北京冬奥会马上就要到了，运动员的备战也牵动着大家的心，李家军也在本职工作岗位上不遗余力地努力着。 因为我们最近也是按照总局的要求呢，为了备战扁平化管理也成立了几个部门，其实就是为了能够在短短的200天左右的时间里面，能够保障各个运动队的这种出行训练，包括外国参赛外事等等一系列的这种保障工作。每个部门配备的人员非常齐，就是希望说在以前的一些假如说做一些事情转地啊，或者是在训练方面可能说需要1周办理的事情，我们可能1天就去办完，就是在这种压缩的情况下呢，能够给各个运动队和运动员能争取更多的时间，宝贵的时间，让他们更多的投入到训练当中。说实话，其实还是有很大的难度，因为尽管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但是由于疫情的原因呢，包括很多队伍啊在积分上，因为比赛少了嘛，在参加积分赛啊，也在未来的日子里还要多打比赛，能够争取积分。尤其说我们滑雪呢，也有几名优秀的运动员在国际上成绩非常不错，例如也像我们这个谷爱凌、还有刘佳宇、蔡雪桐等等，他们其实都是有很大的潜力和实力，希望他们在加盟和比赛呢能够取得好成绩。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历史上取得的金牌数呢，基本都是短道速滑啊，还有花样的一些这个冰上项目。目前来讲他们在积极备战，尤其说在外教啊，在 这种科研保障的情况下呀，能够在希望能够在短短的200天左右呢，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吧。大家也知道，虽然我们有主场之力，但是呢，这个压力也同样是巨大啊。所以说呢，如何能够发挥自己的正常水平，也是我在这里能够提醒他们一个能取得优异成绩、正常发挥的一个心得吧。 在冰雪项目驶入快车道发展的进程当中，数字化手段也得到了发掘和应用，并正在成为重要的尝试和推动力量。在这次中国冰雪运动发展高峰论坛期间，王者荣耀在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指导之下，与中国冰雪大会组委会正式达成合作，未来将助力冰雪运动进一步普及。而这个合作也意味着数字冰雪运动浪潮迎来了更加有实质性的发展。王者荣耀制作人李民介绍，在冰雪运动变得越来越流行的趋势之下，他们也在思考数字内容产业如何拥抱这个流行的趋势，并以产品自身的优势让更多人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尽管咱们国家冰雪运动的开展程度和申办冬奥之时有了明显增长，但和世界冰雪强国相比呢，还是有差距的。这种差距的根源就在于大家对于冰雪运动的了解和参与程度并不够深入。想要更快地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这个目标，真正让冷项目成为热经济，就需要借助更多的手段，让冰雪触达更大范围的群体。那么就拿王者荣耀为代表的数字内容产品，以越来越丰富的形态和广泛的链接，为人们的生活带去丰富的体验、价值和可能。一个是越来越流行的体育运动，一个呢是拥有海量粉丝群体的数字化的产品。探索他们俩之间的合作呢，其实一点都不突兀，相反，更加值得大家去思考和尝试。在此前中国数字冰雪运动会当中，电竞加冰雪模式、 VR 等数字技术的引用，将线上赛事和线下沉浸式体验相结合，在冰雪运动数字化普及方面呢，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因此，无论是冰雪行业还是数字内容产业，我们应该讨论的不是能不能和做不做的问题，而是该如何参与其中，并且使之成为可能。那么在助力普及冰雪运动这条路上，王者荣耀为什么就可以呢？从数据上来看哈，王者荣耀覆盖全国31个省份、289个城市，每年参与人次超过600万。这些呢都是王者荣耀大众电竞赛事的一些数据。那从这些数字来看，王者荣耀正在不断地迫近全民电竞的目标，而它推动电竞赛事大众化发展所采取的方式呢，也被证明是可行奏效的。从一个新生态事物能够逐渐被大家接受，并且获得更大范围群体的关注和参与，王者荣耀在这一点确实做得非常好。但像冰雪项目的跨界，助力推动冰雪运动大众化，王者荣耀又可以做哪些呢？那据了解，用户呢是非常欢迎在王者荣耀上看到不同领域的探索的。基于用户的认可和给予的信心，王者荣耀上线之初呢，就一直在去进行不同的尝试，线上层面和敦煌、粤剧、昆曲等等文化相融合，那线下层面呢，像电竞赛事啊、交响乐啊、王者荣耀剧本杀等等的，都在去不断的进行跨行业之间的探索。而且这次合作呢，也并不是王者荣耀第一次和冰雪首次结缘。早在2018年，王者荣耀曾经和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展开跨界合作，协同五组国际设计团队、200多位冰雕大师共同参与建造1.5万平方米的游戏主题景区，推动冰雪大世界的入园人数创下19年以来的历史记录。 王者荣耀所拥有的海量用户也为这次跨界拓展了用户圈层，实现了冰雪项目的快速破圈。如果说2018年的这次结缘是一次尝试，那么这一次王者荣耀与中国冰雪大会组委会展开的就是更加深层次的合作。据介绍，王者荣耀基于过往推动电竞赛事和冰雪项目普及的实践经验，可以准确把握冰雪运动的内核，从而在其数字化普及进程当中发挥作用。双方这次合作的意图是希望在数字冰雪运动浪潮之下，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走进冰雪，了解冰雪，参与冰雪，助力实现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宏伟目标。那这次合作当中，王者荣耀将英雄角色、运动场景和用户互动上进行了人、景、视三个层面的内容创新。比如说将地图打造成冰雪运动峡谷，植入了大量的冰雪元素，让用户在对局过程当中呢，也可以体验到冰雪运动的氛围。这次合作的不同之处也在于，王者荣耀改变了之前将数字内容变成现实场景的模式，反过来探索将冰雪运动变成产品内数字化内容的一部分。通过这种尝试呢，用户对于冰雪的认识呢，将从参观主题景区时的短期印象转变成对产品中地图、英雄角色的长久深刻的认识。根据此前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王者荣耀的平均日活用数达到了1亿。如果将冰雪元素通过地图啊、英雄皮肤等等用户最熟悉的数字内容呈现给用户，这将是用户最容易接受的一种方式。当然，这也是产品最具备的一种优势。区别于多数行业和体育项目在跨界合作中采用的站台呀、联名等等常规的这种方式操作，将冰雪元素内化成王者荣耀的一部分，让用户在趣味互动当中了解和体验冰雪运动，给用户带来的体验和感官是持续的，效果呢可能也是事半功倍的。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是不是王者荣耀的用户？数字化技术呢，正在成为助力体育项目推广的一个重要的力量。而游戏的本质呢，其实也是一个超级数字场景。超级数字场景呢，它是能够帮助人和人、人与社会、产业与产业之间去建立连接的，因而具备很好的大众互动能力。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和冰雪运动的合作呢，是王者荣耀作为超级数字场景的一个落地的实践。那么这个实践呢，是将它线上内容连接到线下，实现产品内场景和线下体育场景的时空打通，最终呢，达到线上带动线下的转变。尽管现在大家呢，对于超级数字场景的认识还相对比较单一，而且它和冰雪运动项目之间的合作呢，也才刚刚开始。如果未来这样的模式能够走得通，那么这对于更多体育项目的普及和发展都将具备显著的作用。主持人夏萌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李大钊，字守常，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889年，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 追忆李大钊足迹，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京津冀之声推出6集微视频专题片《红色京津冀：李大钊的足迹》，欢迎登录微博搜索"追忆李大钊足迹"，收看系列微纪录片，敬请关注。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面朝密云水库，背依马营西山，密云区石城镇河北村，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梁晓杰教授为大家带来北京冬奥会观赛礼仪与注意事项。 各位朋友，我是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梁晓杰，很高兴今天利用这个时间和大家一起交流学习关于北京冬奥会观赛礼仪与注意事项。我们都知道，在有半年多的时间，2022年冬奥会即将在北京、张家口两地举行。那么今年呢，是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全力冲刺、全面就绪、决战决胜的关键年。那么我们也举行了一系列的各样的活动。那么由于疫情的影响，可以说我们原计划的相关的一些工作我们都进行了调整。那么我们开设了各式各样的关于冬奥的方面的一些培训和学习，比如说冬奥的历史、冰雪项目，还有场馆的分布，以及冰雪运动损伤与防护等等各级各类的课程。那么今天我们利用这个时间，我们共同来交流学习这个相关的冬奥会的这个观赛礼仪的相关知识。也就是说，祝愿我们能更好的在各个领域服务冬奥、宣传冬奥，能做出我们社会体育指导员应尽的贡献和力量。那么为什么要谈观赛礼仪呢？因为我们今年的培训可以说是这个冬奥会开幕之前的今年相关培训的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节点。那么2022年这个大年初四这就要开幕了，所以说我们无论是到现场去直接观赛，还是我们通过媒体、通过电视转播来观看比赛，那么我们都要涉及到观赛的礼仪。所以说今天我们把观赛礼仪和大家一起交流学习，就是想在开幕之后我们能进入到各个比赛场馆以及相关的场馆设施，我们观赛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去做。所以说观赛礼仪是什么呢？那么主要是根据各个运动项目它的特点，也就是说观赛礼仪主要是根据各个项目赛事的特点。因为这是冬奥会，也就是说它是最高级别的赛事。那么冬奥会它的特点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的观赛礼仪就要根据冬奥会赛事特点来制定。那么在2008年夏季奥运会，大家相信都还依然记得，那么在那个时候很多的市民，也就是说还有包括国内外的各界朋友，那么都亲临到比赛场地观看比赛。那么到2022年冬奥会呢，也就是说 我们尽管受疫情的影响，但是现在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场馆能面对我们观众开放，但是我们必须要做好充足的去赛场观赛和服务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就是说，观赛礼仪它是比赛进行的重要保障，它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么也体现了观众的素养和文明。这里边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词是观众，也就是说我们到赛时的时候，我们会分很多的各类人群，那么最重要的也就是说观众这一部分，那么在这个赛时的时候，我们都是要进入到看台来观看比赛的。那么每一个场馆它的坐席数都是根据国际奥委会它所属的七个大项当中的每一个国际单项组织，它对这一个项目观众坐席数都有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除了观众以外，当然还有运动员。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为什么运动员也会到观众席上来观看比赛呢？因为有的运动员他不是全天候都有比赛，那么今天这个场次那么没有比赛的运动员以及他的随队官员，那么怎么办？他如果也想观看比赛，那么他只能也到他所属的这个区域的观众席来观看比赛。所以说我们尽管是观众，但是在赛时的时候，我们可能在这个观众的看台上，那么近距离的我们也许能观看到这个比赛的同时，还能观看到这个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和官员们。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成员，那么还有我们媒体的朋友们。所以说在这个看台这个区域里边，它分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层次和这个区域。所以说我们观众那么在观看比赛的时候，我们的表现，也就是说我们的素养，我们的文明程度，那么都会通过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表现出来。所以说如何做，我们怎样做，也就是说观赛过程当中的礼仪那么至关重要，是每一个观众都应该了解，也是说在观赛中能体会到体育的文化和体育的精神。那么我们既然了解到观赛礼仪这样子重要，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观众，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赛当中都能体现出我们个人、我们区域以及我们国家的民众的这样一个素养。那么一提起这个观赛，我们很自然的就能想象到我们观众是不是会有我们专门的通道啊，是不是专门有我们的入口啊。没错，也就是说观众，我们观赛礼仪我们可以先把它分为几部分。第一，入场，也就是说开始比赛前就涉及到了这个礼仪。那么观众入场和退场，那么就是说有哪些礼仪，有哪些要求呢？那么入场的时候可以说我们就要严格按照规定来做，那么退场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坚守各项的规定。那么观众在入场前我们应该准备什么呢？按照惯例，那么我们都是怎么样，是要持票入场的啊。每一个观众在看每一场比赛的时候，我们都能拿到相应的这样一个入场的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这个纸质版的这个票。也就是入场前，那么我们要看哪场比赛，这个场地它有什么要求，包括着装的要求。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冬奥会嘛，那么是在冬天举行，冬天举行，但是有室内也有室外呀。那么一共有七个大项，15个分项， 109个小项，这么多的项目，那么不同的场馆，不同的项目，它一定有不同的要求。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去看比赛了，我们在看比赛之前，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先补补课，我们先怎么样，先学习学习，看看这个场馆对我们有什么要求。那么有些场地啊，对观众有的是穿的鞋，那么都有一些特殊的规定，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了解啊。那么在了就提前了解之前，然后才可以做好观赛入场的准备。那么我们入场，可能有的朋友说，我能带什么进去吗？那么大家一想，我们进入到奥运比赛场地，不是平时我们去逛个商场，我们去饭店去吃一顿饭，因为什么？我们首先是考虑到安全。那么由于疫情防控，这个都成了常态化了，我们现在去超市，我们都得先要怎么样？先扫码看看你的行程，看看你的这个状态。所以说我们这个在这个冬奥会开幕之前，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都是把这个疫情防控常态化，那么一定是会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那么都会体现出来。所以说这个扫码，这个肯定是必须要做的。除此之外呢，我们不能带怎么样易燃易爆。那么有的朋友还说呢，我这个不抽烟不行啊，那我比赛那么长时间，我还得要吸烟啊，那么怎么样，包括打火机都是不能带进比赛场地的。可能有的朋友说了，我偷偷带可不可以啊？当然不可以，因为什么？你是带不进去的。那么这个按照2008年奥运会这个观众入场的这样的一个规定，那么可想而知，2022年冬奥会，那么观众入场只能是比2008年的要严。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位观众他在哪个场馆进入的时候，都有自己专门的入口、专门的通道，而且还必须要进行安检。那么也就是说，不能带进场内的所有的这个规定的这个物品，包括比较坚硬的物品，还有就是说宠物，这些都是不可以带进场里的。那么我们尽量还得要怎么样，因为我们观众人数啊，有的场馆那等于都上万名观众的坐席，那么我们怎么样，所以就是说应该尽量提前入场啊，提前入场。因为我们不是仅仅到了场地就是看比赛，我们想2022年有一些场馆都是利用了这个2008年的这样的一个场馆的改造或者升级，那么我们一定是很期待能亲身到这个场地当中来感受一下它的变化。所以说这个提前量，那么会根据你家或者你的驻地离这个场馆的距离以及当时的交通状况，那么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提前做出准备。再有一个，应该积极配合完成安全检查和规定的流线。那么有的是单号，有的是双号，它是不能交叉的。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观众在观看比赛进入场馆之前需要思考和需要了解以及需要准备的。那么还有在进入到比赛场地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礼让老弱妇女儿童优先入场，这些都是我们的礼仪。那么这个在比赛中呢，也就是说比赛前我们知道了，那么在比赛中，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提前退场，因为在比赛的时候一定是有观众有这种需求或者这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比赛时间非常的长，比如说冰壶比赛，那么他要打10局，也就是说两个队打10局，最后才能决出胜负，那么可能要持续到整个的一个半天的时间。那么由于这个时间长，需要我们这个观众 体力以及这个持续要在那个坐席上坐着观看，所以说有的观众可能因为某种原因他要提前退场。那么我们要退场，我们首先想到还有周边的其他的观众，他们还要继续观看，所以我们在不打扰他人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样尽快离场。那么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因为双方队员不管是胜还是负，那么他怎么样，他都是世界顶级的选手，那么我们作为观众都应该给予双方运动员怎么样鼓掌致意，对他们精彩的表现我们应该怎么样表现出我们这个东道主，表现出我们观众的这种礼仪。那么退场的时候呢，应该按照坐席的顺序退场，因为这个坐席有的是在上层，有的是在中层，有的还是在下层，有的是离这个通道比较近，有的呢相对怎么样还比较远，所以说我们应该向最近的出口一定要向最近的出口怎么样缓行，你不能因为你要怎么样然后你就横冲直撞，或者是你在人群当中你怎么样，你有一种拥挤的一种行为，那么也是不文明的。所以说缓行或者顺着人整个流动的方向行进，那么离开的时候应该把我们身边产生的，比如说在比赛观看的时候我们可能喝了矿泉水，那么有些矿泉水瓶或者有一些杂物，我们都应该怎么样自觉的随身带出场外这个就是入场退场对我们观众相关的一些礼仪的基本要求。那么观看比赛呢，或者相关的一些大型活动，相信作为我们首都的市民我们应该都不陌生。也就是说在观看比赛的时候，那么除了入场退场观赛，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也就是说在赛场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候，那么它有哪些礼仪呢？我们平时就是在电视转播当中我们都可以发现，那么在这个无论是这个什么级别的比赛，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选手他赢得了比赛，那么就是升的哪一个国家的国旗，奏哪一个国家的国歌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赛场颁奖的过程当中，当赛场宣布举行升国旗奏国歌这个仪式，大家想想这是一个仪式，我们现在经常提仪式感啊，那么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礼仪？应该起立，那一时刻多么的震撼啊，起立干什么？我们挺身，我们庄严注目，也就是我们要向国旗行什么注目礼。那么有的比赛在这个颁奖仪式上，那么还有主持人啊，他还要求我们这个观众跟着一起唱国歌，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除了起立我们还应该脱帽，因为有的朋友尤其是可能冬天的时候，那么戴帽子的朋友还挺多的，那么到赛场上的时候就是你平时是可以戴的，但是在这个仪式上你应该把帽子脱掉，然后身体微微转向旗杆方向等待升旗，所以说这是在比赛场上升国旗奏国歌的这一个仪式上我们应该了解，而且我们应该怎么样自觉来做到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应该，可能很多朋友就会问了，哎，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或者还不完全清晰，那么我们应该在这个大赛来临之前我们还需要了解哪些内容呢？那么我们今天利用这个机会也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也就是我们还有半年多的时间，我们还有时间去学习，我们还有时间去了解，我们还有时间去积累。那么我认为我们应该